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自古以来，神秘事物不断都冲击住人类文明每一个角落，解释不到却又似有还无的故事，永远都引人入胜。究竟越来越多神秘现象的发生代表着什么呢？今晚就等我们一起启动神秘学研究档案，欢迎收听 MJ 十三，我系你嘅节目主持卓飞。哇，终于咧就等到啦！呢位旧朋友咧吓，上个礼拜本来咧就应该系佢出声嘅，咁点知咧佢又话病咗，病到咧又话声又唔好咁样，咁我又冇时间 send 啲料俾佢去温习下啲料啦，咁所以咧推到今个礼拜咧先至喺度啦。咁呢朋友可能系谂咗好耐，究竟呢个老朋友系边个？佢一开声大家就知系边个啦。咁所以咧，就即系提一提啲听众朋友先啦。如果你听到呢把声，千祈就唔好喺个讨论区嗰度即刻讲咗佢个名出嚟。咁如果唔系咧，头嗰浸嗰啲听众咧就冇咗个神秘感啦。咁所以咧，我哋同佢影嗰啲相咧，都会喺之后啊，过两三日之后先至摆上去个科林嗰度。咁但系咧，呢位老友咧就系时候要开声啦。喂，开下声。 你哋好，我系刘六，系咁噶。咩嘢啊？即系唔好叫老朋友，好似好老咁样变咗。 即系啲旧朋友啊嘛， 系啊，旧拍档啊嘛，要唱歌噶咁样。嗱，唔系嘅，其实咧，我上个星期感冒嘅，你唔系叫做我话我自己病，系你听到我把声都知道真系病嘅。咁我都话唔好啦，如果你真系要我星期六咁就好啦，我嚟做啦。咁咧，话说咧，由卓飞咧叫我去做咧，到我应承咧，直至到我打俾佢话病之前咧， 我叫佢嚟做一集客串下嘅时候咧，就讲咗两年噶啦。 哦，系咩？ 梗系 边度有两年啊？ 你话好啊，好啊，几时啊？咁样咁， 冇啊，嗰次唔系咁讲噶。 答咗之后，跟住冇件事啊。 我嗰次系拒绝咗你，跟住然之后佢话好啊，咁我 send 啲嘢俾你，话好啊，咁样就答应咗啦， 系咯。 结果咧就等咗唔止一个礼拜，其实如果计你打俾我，等咗可能起码都个零礼拜。吓，咁啊冇啦。 等乜嘢啊？等 你 send 啲资料俾我咯。唔系等个节目啊，咁啊等我自己病咯。咁结果因为我病啦，咁佢恨到我病啦，佢有个藉口啦，就话既然系咁咧，你唔舒服咧，不如咁啦，改下个礼拜啦，咁样样。咁我话好啦，不过我等咗成个星期都未收到你啲资料咯，咁你记得 send 嚟咯。佢好啦好啦，我其实 send 咗俾你噶啦，你收唔到咩？我收唔到啊，咁讲。咁咧 点知跟住我再 send 俾你，要问你攞多次个 email。 系啦，跟住又等多一个礼拜，然之后直至到去录音前一日，即系寻日。终于我都收到了，我就忍不住在个电话度话啦，你呢条友 讲咗一个字咧，首先 我话你，我讲咗一个字咩？五分钟嗰一个字啊，跟住我话你啊，真系唔好俾我睇穿你，你一路都未 send 嘅，跟住佢就自己喺度大笑啦。 冇可能，我因为话你收唔到呢个系阴谋嚟嘅，我觉得 系咪啊？唔想做呢一集啊，唔想揭发今集嗰啲内容出嚟啊，肯定系。 咁样成日都听到啊，有啲听众嘅朋友就话：，喂，我由以前山城嗰阵已经听你啊，咁你以前同阿陆小姐夹得好正啊，咁样咁啊，睇下。搵日搵阿陆小姐翻嚟客串下咁样。 唔系啊，我上次去你嗰个节目咧，我问有几多人听过山城嗰阵时咧旧节目，冇乜人听过 嘅 啫。 香港人系咁嘅，香港人就听过都唔举手嘅。喺 email 度嗰啲数字先真嘅。 系咩？ 系啦，咁啊好多人都话，喂好正、啊，搵你搵阿陆小姐翻嚟倾下，以前听你窒佢窒得好开心噶嘛，咁样。 呢个系重点啊嘛。冇搞错啊！嗰日你都窒我啦，喺 你 个聚会嗰度 有咩？ 我记得好似有。 冇，你记得我窒你咩？ 唔记得。 咪就系咯，所以咧，我就系冇窒过你嘅，我不嬲都系咁锡你嘅。 多谢你。 好啊，咁点啊？先讲下交代下你啲近况先啦。 有交代啊？ 上次 party 交代就净系俾百几人听啫。咁你知而家 MJ 十三都算 千几万人咁样。 庆幸就冇咁多黐线， 亿零人。 庆幸地都多咗啲朋友听啦。咁啊，讲下你啲近况点先啦。 我近况良好啦，咁啊， 结婚未？ 吓、啊， 生仔未？ 哇， 通常啲人系咁噶嘛，好耐唔见嗰啲，喂，点啊？结咗婚未啊？咁有细路未啊？ 离咗婚可能咁去答你咁样，唔系咁嘅，单身，我单身，我几时都系单身嘅咁样。咁啊之前 即系以后几时都会单身噶？你意思系？ 点啫？你录唔录嘅啫？跟住做， 继续快啲， 你仲有成粒钟喎。咁咧，冇啊嗱，咁我其实有正职噶嘛，咁所以大概年零前咁就停止咗，就冇再做我自己嘅节目啦，咁啊停晒啦。咁跟住就专心翻工啦，咁啊因为工作都真系几忙嘅，咁啊有啲私人嘅原因啦，咁啊所以咧就冇再做任何嘅节目啦。咁中段咧都试过会有一啲朋友仔有邀请，可能 唔系啲人听到你上 DBC 噶嘛，即系上大班个台 都有系啊，但系就去咗讲时事嘅嗰阵时， 你讲时事 系咯嗬， 系咯， 系其实我都系一个好紧贴时事嘅人嚟噶咁样样，咁啊 DBC 嗰个经验都几得意嘅，咁其实又撞到嗰啲对手全部都系粒粒巨星嚟噶，即系譬如阿林伯啊、游清源嗰啲，全部阿卢觅雪啊。呢啲咁我都觉得吓 好大压力嘅， 又冇乜，佢哋又对我好好嘅，咁即系我喺嗰度嘅时候，我就觉得 即系我收咗麦对你都好好噶，我系开麦对你唔， 我对你压力大啲啊，我对佢哋完全冇压力 咁 惨 ，OK， 咁啊都系个经验都几得意嘅咁样。 不过我都有好几个礼拜走咗上去 DBC， 即系佢哋嗰边有个黑森林，即系而家完咗啦。黑森林个节目嗰度做啲客串， 系啊，当我上去嘅时候佢就冇咗啦，咁啊， 系啦，唔系即系我喺人哋嗰啲真系哇嗰个设备几咁。professional 啊， 你一路唔使我哋自己睇钟，唔使人俾手势，你自己睇钟嗰啲咧，即系嗰啲设备，即系一个几有趣。 同埋始终咧，佢哋系做现场节目咧，咁我哋有封烟，即系有听电话嘅，咁或者会封勾去打俾某啲嘉宾啊，咁嗰个反应啊，所有嘢，我嗰个感觉系真系好好，好爽啦，简单啲嚟讲系啊。 因为系好刺激嘅，我觉得即系你起码。你唔可以講錯嘢先啦，唔 cut 得噶嘛，係咪先？即係我哋而家錄錄音，一個唔生性有人爆咗句粗口出嚟咧，咁都可以剪。 嗰個應該都係你嘅啫。 我冇，我唔講錯。係 咩？唔係，我頭先已經 cut 咗兩次噶咯，因為你 係咩？有冇搞錯啊？真係。 唔係咁，所以第二種類型嘅節目咯，即係譬如時事咁，都係一個新嘗試嘅。咁睇下嚟緊會點咯。中間有其他網台，譬如啲神秘節目。呢类型嘅都有试过，或者有啲女性话题嘅节目啦，咁又叫过我问我有冇兴趣去开麦，咁嗰阵时我又觉得唔系好啱个时间，即系英文应该话个 timing 唔啱，我觉得系个人啊，即系我觉得我自己好似咦都做咗节目好耐咯，但系想休息一排，咁啊休息嗰段时间觉得其实 休息就懒咗啦， 唔系，其实系成个直觉嚟嘅，即系觉得唔啱呢个时间唔啱，我唔想做住，咁我就冇做啦，咁啊唔好啦，咁。变咗一路都系其实随心，我又冇好刻意去揾节目去做，或者我又冇刻意去推任何嘅节目，只系睇翻自己嗰一刻系点谂咯， 即系睇凭感觉咯，觉得舒服咪。开始做咯，系咪啊？唔舒服咪唞下咯。 咁同埋呢年龄入边就去咗好多旅行啦，咁啊做咗一啲好多新嘅尝试啦，咁样咁啊，譬如系啊无端端就去咗考潜水牌啦，咁啊一个人去咗考嘅啫。咁类似 呢个就我先前你起程之前我批死你实考唔到。 点知你真系考到翻？ 考到咯， 仲要即刻考完，仲要 post 张相上 Facebook 喺度示威咁我啦，啊好嘢好嘢！ 之后都有啲 trip 都有再潜水，都几好玩嘅潜水其实。咁但系我人生我好似除咗工作嘅出 trip 嗰啲咧，我冇试过系因为旅行而一个人去嘅。咁成我但系我觉得几好玩嘅，即系几上瘾嘅。我下一个 trip 而家谂紧都系一个人再去。 去边度咧？ 谂紧系可能去北京加内蒙咯，有谂过。 OK， 咁但系亦都有另外一个地方好想去嘅，暂时就系尼泊尔，不过就唔够胆一个人去咁咯。咁、今年嘅呢一年几咧，即系冇做节目嗰段时间咧，个体验都几得意嘅。可能以前我冇乜时间。去想那么多而家的这一刻，即是成日都有四个字很老土的，即是活在当下这四个字呢、但是真的做到，即是不是全时间做到，但是很大部分的时间有时候我会很好在意这一刻究竟发生的什么事、我的感觉是怎样、我身边的人是怎样，例如我家人是怎样，朋友是怎样，你会很 focus 在而家这一刻咯、我觉得这个感觉是非常之好的。那么、你都得闲活在当下下喎、 哦。我经常都活在当下，我成日大家一人见到我同我讲嘢，我又唔识应佢，我又冇反应，跟住我自己戆居居咁望喺度，啲人以为我鬼上身嘅时候咧，其实我系当下紧嘅。 当下其实你瞓着咗， 系啦，冇错啦， 咁咯。 嗰个当下就系喺度沉思紧啊。咁好啦，咁今日咧都好开心啦，又系刘乐喺度做呢个拍档啦。咁啊，唔好净系听嚟听去都系啲两个男人喺度讲嘢，咁有个。女声喺 不嬲都系男人嚟噶，就呢度。 你即系好明显，你冇听过 M J 十三。 喂，其实咧好老实讲啊，我由以前做节目嗰阵时咧， 你已经冇听翻自己嘅节目啦。 嗱，我冇听自己节目呢个系肯定噶啦，已经。我其实冇听，几乎冇啊，系冇听其他台嘅节目噶。咁所以，尤其是神秘节目，你唔好以为我可能一定会听晒啦。其实我冇噶，所以我冇做节目之后，其实我都冇听过网台节目噶。系咪好差啊？呢件事 呢、這个听众非常失望。好啦，嗱，今日个题目系咩咧？今日我哋题目咧就要讲一样嘢叫做 chemtrail。咁啊，嗱，过去 MJ 十三讲咗好多一啲 UFO 嘅资料啦，讲咗好多一啲嘅即系神秘组织嘅资料啦。咁啊，以前咧都有个不能说的真相，咁啊讲下一啲阴谋论嘅嘢。咁自从不能说的真相咧就移师搬咗屋去第二度之后咧，咁我哋咧而家 MJ 十三咧即系开始都会讲翻多少少一啲阴谋论嘅资讯俾大家，即系嘅题目俾大家听众听啦，咁样。咁啊，我哋今日讲一集叫 chemtrail， 咁啊刘陆就好努力地咧，正话咧就喺茶餐厅系咁煲嗰啲资料。 你仲好讲，你都唔知道。昨日咁样先 send 嘢嚟，跟住头先坐低嗰时候你都仲话哦未睇晒啊咁样嘅 吓你嘛你啊嘛好啦谂啊，因为其实 chemtrail 咧即系一个非常之我点样形容咧系一个非常之讲拉到好阔嘅一个题目嚟嘅，即系你可以将 chemtrail 当系一个医学理论、医学嘅题目去讲、你可以将佢讲成一啲阴谋论嘅嘢去讲啦，咁又可以将佢讲到系一啲同外星人有关啊，即系好多唔同嘅 或者军事啊啲国家嘅 军事演绎啊咁嗰啲，咁啊刘陆你都做好功课啦，叫做吓咁啊，你知唔知咩叫 chemtrail 同埋即系 chemtrail 系咩先？ 嗱，你头先讲 chemtrail 同本来想讲个应该 contrail 嘛 ，contrail 系啦。 咁其实不如讲一讲系咩嚟噶啦，即系我哋平时恶高个头行路头恶嘅时候，好多时候会见到飞机飞过啦。咁飞机飞过咧个尾咧，通常就带咗，有时会带咗一条 好长 系啦，好似啲云咁样样，一条嘅云咁样样嘅。 即系啲僆仔，我成日都话啲僆仔望上天就见到有条好长嘅尾咁划过，咁就当系有 UFO。 或者有啲表演，有时有啲飞机咧，咪花式表演咧，都会有。嗰啲尾啊，甚至乎唔同颜色啊，咁样都会有嘅。 嗰啲咩空军基地嗰啲表演嗰啲啊嘛， 好多时候我望上天见到我都会影嘅，因为我觉得几靓噶。咁、直至到即系资料搜集之前都会觉得、几靓啊，咁样样咁。咁其实咧，原来啲尾咧，嗱，我先讲正常嘅 trail 先啦。正确嘅飞机如果飞过嘅时候咧，有时点解会出现呢一啲尾咧？就系、因为咧飞机本身入边佢有引擎啦，有一啲气体排放出嚟啦。我冇理解错就系热嘅水蒸气。睇排咗出嚟，遇着一啲冷空气，咁就变成一啲水蒸气嘅气体，咁好似条云咁啦。 其实即系云嘅原理啦，系咪？即、系一啲云嘅原理出现咗啦，咁所以喺个天空上高停留咗喺度咧，咁咧就嗰啲叫做 contrail 嘅，即系我哋成日都讲话，喂，你见到个飞机飞过，嗰条尾系正常嘅，因为系嗰啲叫做引擎嗰啲热气流，停留咗喺个天空上高咁形成咗噶嘛。咁但系咧。 冇错啦 ，contrail 咧咁就成日都见嘅大家，咁但系咧喺外国，尤其喺美国同埋加拿大地区咧，就好多人咧都话，我哋觉得嗰啲咧就唔系叫 contrail， 我哋觉得嗰啲叫 chemtrail。chemtrail 中文咧就好似叫做咩啊？化学咩啊？ 化学型 化学型结尾啊， 系啊， 化学型结尾，咁啊即系一条尾嗰个尾啦吓。嗱。的確咧，喺我哋上去揾一啲資料嘅時候咧，即係啲資料多到咧，你真係上去 Google， 你打 C H E M T R A I L 咧，你真係揾、你睇兩日啊，你都睇唔曬嘅嗰啲資料。所以咧，我琴日先俾啲料一流錄咧。 哦，辛苦曬啊！ 辛苦曬嘅咁樣。咁但係 chemtrail 咧，就其實好多人都話：喂，究竟係乜嘢嚟咧？其實你係咪有啲資料啊？ 嗱，其實咧，好老實講，我睇嗰啲相咧，望落去分別就唔係太大。即係、如果 contrail 同埋 chemtrail 望落去外形都係頭先我哋講咁一條雲嘅啫。咁但係原來咧有一啲人就會去講點分咧？一個好簡單嘅分開嘅方法就係、如果普通嘅 contrail 咧，佢大概可能半個鐘頭內就會散曬噶啦，走曬噶啦。咁但係如果有一啲 chemtrail 佢留得耐可能是要几个钟头先散。咁 chemtrail 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我先不要讲背后的阴谋啦。有人做过一些 test， 收集过它跌下来的可能某些气体啊，或者是某些液体啊，他们就说是一些化学的成分来的。其实就是叫 barium 和 aluminium salts 这样讲。亦都有一啲係好似纖維啊，或者係有 silicon 啊，即係其實係啲化學嘅氧化劑咁樣啦。 係啦，其實我哋睇翻咧，好多我哋控制天氣咧嘅方式咧，其實我哋係有用到呢啲咁嘅 chemtrail 噶嘛。即係例如我最簡單去講個例子咧，就係話你有個地方如果長期都係旱災嘅，即係都幾乾嘅，或者佢想要令到有一個時間。是会好天的蓝天白云的时候呢咁佢会制造一场雨的即係制造一场人造雨人造雨的制造方法就是真係搵架飞机就飞上去即係过万只 嘅救火咁 咁佢唔係真係倒啲水落嚟喎佢係利用嗰个飞机后面有个喷射系统呢就将一啲嘅、叫做星铁嗰个星,ZINC 嗰个星呢咁佢但係好微粒嘅星嚟嘅咁佢就散喺个天空嗰度嘅。嗱因为我唔係读化学㗎啦唔係读物理学㗎啦。咁所以呢大约个原理就佢噴咗啲星喺个天空上高之后呢咁就会令到嗰啲水蒸气即係云层嘅水蒸气呢就会凝固咗喺嗰啲星嘅上高。咁因为嗰啲星係好薄嘅同埋即係好細粒嘅咁所以佢可以随住个天空嗰度漂浮即係俾空气可以浮起嘅。咁然之後，因為嗰啲即係有個實物喺度咧，咁其實就會凝結咗啲水。咁啲水越嚟越凝結多咧，就會變成一場雨嘅。咁佢例如個地方旱災，咁佢就會噴一啲星上天空。當然係一個好大嘅手續嚟嘅。咁佢噴咗之後咧，咁就會落雨啦，咁就可以濕翻個地下啦。或者係如果佢要嚟緊有一個 event 要做，要好好天嘅，例如一啲體育會或者體育一啲運動會咁樣啦。最簡單嚟講咧，就係、咁样讲咧，就系一啲国际性嘅运动会， 讲得嘅咩？ 啊，你估啦吓，咁啱啱最近有啲 好近我哋嘅，其实 系好近我哋。 嗱，你咁讲咧，我记得嗱，早排应该系咪上年嘅咋？我唔记得咗， 唔记得咗。你讲咩？ 总之有一个国际性嘅 运动会， 哎呀，运动会啦， 系啦， 咁就系近系好近我哋嘅地区嚟讲， 早排啦，系啦，系啦。 嗰排咧，好老实，嗰段期间咧。整个香港的天是很好的。 是啦嗱他第一好好的原因呢就因为他要禁咗即係那里不准排放一些工厂的那些废气啦咁呢个第一样嘢啦第二样嘢就是他要肯定他开幕那一日呢是很好天。因为他开幕那日呢会放晒烟花。咁如果你落雨嘅就冇嘢睇㗎嘛係咪或者你好多云嘅就冇嘢睇。咁所以呢佢就喺安排喺佢开幕之前呢就安排咗一次咁样嘅人造雨嘅。咁然之后就将呢啲即係啲雨落晒之后呢咁跟住未来几日就好好天啦。 一来又洗干净个天空先。 二来啦係啦就咁样嘅。咁所以呢样做法係好正常即係唔係好正常即係一路过去都做緊嘅。 但係呢其实佢话即如果除了放那些氧化物之外呢还要配合一些叫做无线电波即是它是 有一些电加埋化学物质这样加埋呢就会产生这些这样的可以理想化的天气啦。 是 啦。另外呢它说原来呢在对住这些凝结尾呢去射一些叫做低频无线电波的时候呢它 个原理啦，我讲少少啦，呢度就系话令到佢个大气层嘅系温度咧就会升到37度，咁、升高咗个温度咧，于是就可以阻止嗰啲水气聚积，即系等佢干燥啲。咁所以咧，其实亦都有人讲咧话呢啲化学凝结酶咧就等同好似一样嘢叫干燥剂一样。 嗯， 亦都除咗头先你话国家嘅盛事之余啦，亦、 嗯、 都有一啲。軍方嘅，我唔知講唔講得。 講啦。 軍方嘅背後有啲用意咧，就希望去阻礙敵方啊，即係譬如你令到對方係有個旱災嘅，例如你本來想去運送物資，點知運啲食物入去嘅，但落場好大嘅雨嘅，搞到你運到食物，從而就去攻擊對方，去贏咗嗰、那個戰事咁樣樣， 係啦，即係影響到，起碼即係攞到一個有利嘅優勢啦。咁、但係呢個咧就講緊一啲係軍事啊，或者係一啲。即系人造天气啦，咁人造天气唔系咁阴谋嘅啫嘛，咁但系而家讲紧咧，原来呢啲 chemtrail 咧，即系慢慢发展到落去咧，即系有啲大国啦吓，唔系强国，有啲大国咧就会开始去利用咗佢哋咧去散发一啲嘅嗰啲有趣嘅物质，例如就系讲过一啲叫 aluminium barium 啊，咁嗰啲唔同嘅咩一啲金属分子喺上高咁散发噶嘛，同埋有啲系散发一啲嗰啲纤维啊咁样噶嘛。咁但系咧，我想讲咧，原来咧喺外国，譬如喺美国嘅，即系唔好讲美国，即系有啲大国嘅 大但唔强嘅国， 有啲而家唔强啊，有啲大国嘅网站或者一啲研究咧，或者你真系深信阴谋论嗰班人咧，其实佢哋觉得喂 chemtrail 其实唔止咁简单嘅，咁佢哋定立咗三样嘢嘅，佢觉得 chemtrail 咧有可能咧系有同几样嘢有关嘅、第一样嘢咧就系、是、控制人口嘅， 即系其实。想即系嗱，人口的确系一个问题嚟嘅。咁用一啲方法，即系因为太多国家可能佢不断都会有生育啦。即系除咗嗰啲措施之外，你去限制佢，可能一鞋啊，各样嘢啊。原来竟然系有人背后咁样做一啲咁嘅嘢嚟控制人口， 系啦， 咁恐怖。 嗱，咁我要即系讲啦，有啲人就会话喂，你谂下一样嘢，因为嗱，我哋先前过去我哋 M J 十三都讲过，好多关于呢个共济会啦，或者系即系一啲。光明会啦，咁佢哋有个题目噶嘛，或者佢哋有个 agenda 就叫做 population reduction 噶嘛，即系人口缩减嘅， 或者 population control， 总之就控制你哋 控制人口啦咁样。咁你除咗即系学你话即系控制生育之外咧，同时间其实咧就要控制可能嗱，佢哋有几个原因嘅。第一控制比较年纪大嘅人啦，因为年纪大嘅人佢哋冇生产力噶嘛，咁所以别对咗边厢就系变成国家嘅一个负担嘅，因为你医疗上高要俾钱啊，你老人津贴啊、福利啊嗰啲冚唪都要俾钱啊，咁所以咧佢哋咧亦都希望用一啲手段嗱，我讲噶咋吓，我睇资料讲噶咋吓，唔系我讲啊，我跟资料读嘅啫，咁佢就根据呢啲手段咧，就揾一啲手段咧，就系令到一啲人咧容易病嘅，容易生病嘅，咁就呢个就系即系控制人口嘅其中一个做法啦。咁另外跟住有啲咧就 rewind 少少啦，咁有一样嘢咧就系、是、我唔可以话 rewind， 有一样嘢就叫匪夷所思少少咧，就系讲翻喺美国有个女人咧，佢就有一次好奇怪，佢翻到屋企，佢嗰日咧就开晒窗嘅，即系美国你知佢唔系成日开冷气嘅，有啲地方即系温和啲，佢哋都会开窗。咁佢話咧，佢見到佢間房咧近住個窗，有張台，咁佢張台個位置咧就唔知點解近住個窗咧就好多閃光喺張台嗰度，即係好多嘢令，好似張台突然間有一陣嘢好令咁樣嘅。 係咪嗰啲輪光啊？叫乜嘢？ 即係即係佢可能係即係室內啦，咁但係佢個窗出邊即係打開咗個窗，啱啱貼住個窗就有張台嘅，有張書台嘅。咁佢就發覺書台嗰度咧就好多一點點一點點嘅光。咁佢走埋去睇咗好耐，佢唔知系咩嚟。咁佢覺得好奇怪，點解揾隻手先抹佢咧？就抹得走嘅喎、我諗過佢形容就似係好似我哋有陣時即係啲 或者女仔 係 啦， 搽完嗰啲化妝品咪有令咁樣嘅。佢形容係咁樣，類似咁樣嘅。咁跟住佢去另外一間房嗰度咧，就見到佢個 B B 嗰張牀咧，亦都係somehow即係比較貼近嗰個窗嗰度咧。佢發覺 B B 張牀。同埋 B B 嗰件衫，即系个 B B 反手啦，嗰件衫同埋 B B 个额头上高咧，都有呢啲咁嘅令嘅嘢。咁佢谂咗好耐，佢话我从来好少见过冇咁嘅情况，而通常呢啲出现咗呢啲咁嘅反光嘅点嘅地方咧。都是很近的窗的，咁佢睇暈曬成間屋幾個窗的位置都有呢啲，連屋企出邊個花園都有呢啲，嗰啲草上高都有呢啲咁嘅點點嘅。 咁佢就唔明係乜嘢，咁佢開頭呢佢就冇去懷疑係乜嘢嘅，咁佢呢就搵隻手指呢就黏咗一啲啦，因為咁啱呢佢個朋友呢就係、是、做一啲實驗室，即係嗰啲化驗所嗰啲嘢，咁佢呢就黏咗少少呢，就好似有啲即係爽身粉咁樣嘅嘢，咁佢呢就揀咗落去搵個密實袋袋起咗啦，咁就攞咗去俾佢朋友嗰度去做化驗。咁、那個朋友呢就初頭唔知咩啦，咁佢呢就將嗰啲粉呢就擺咗喺塊玻璃度，就懟埋個顯微鏡嗰度睇呢，顯微鏡嗰度睇呢就見到總之都係一堆堆嘅好似塵咁嘅嘢嘅，咁但係佢就如果係塵嘅冇理由咁反光㗎嘛，咁於是乎呢佢個朋友就再攞一個電子顯微鏡，即係放到好大嗰啲呢，一睇佢朋友就嘩咁樣喎， 係咩嚟嘅呢， 咩嚟呢，聽完個 break 跟住話俾你聽。MJ 十三啦，今日有阿刘六小姐喺度啦，做我嘅拍档啦、客串啦咁。咁啊，正话讲紧嗰个女士咧，咁、那个女士个名叫 Mary 嘅。咁、Mary 咧，咁佢攞咗嗰啲嘢俾佢朋友去睇咧，佢话喺电子显微镜睇落去咧，所有嗰啲嘅粉末咧系冚冷呈现一个六角形嘅。 啊， 一粒粒六角形嘅。嗱，佢个六角形咧就系、是、切割得非常之精细嘅六角形，而且咧。嗰啲六角形佢睇落咧系金属嚟嘅，即系一种金属嚟。 系咪一样大小？即系佢系好似倒模出嚟咁。 系啦系啦，即系佢全部都系好微细，而且佢微细到咧系讲紧系要用纳米嗰个单位去计算嘅呢个六角形。好啦，咁佢睇嗰啲六角形嗰啲点点嘅时候咧，佢就睇到有一啲六角形咧就有条尾嘅，有一啲咧就冇条尾嘅。咁佢就覺得啊，咁得意係咩呢，咁跟住佢上網揾資料啦。咁而佢上網揾資料呢，佢就發現呢一啲呢就可能係全民講緊嘅一啲叫做 nanobot， 即係納米機械人。 吓， 納米機械人 咁細隻嘅，而且係一個機械人嚟 嘅。所以呢喺其中有個傳聞入面講緊呢，就係話呢啲 chemtrail 呢，嗱呢、這個真係好陰謀論㗎咋，即係好匪夷所思，就係話原來即係美國政府咧，已經係喺個空中嗰度散緊一啲叫做 nanobot 嘅納米機械人出嚟、而嗰啲納米機械人咧係去到好微細嘅，係用即係淨係講緊用納米去計算緊嗰個單位嘅製作出嚟。咁其實納米機械人而家其實已經做到㗎啦，只不過即係公開咗出嚟嘅就冇話去到用電子顯微鏡去睇、只不過就係你怎睇到嘅時候咧，其實佢可能係做咗一啲血管入面嘅手術啦。或者放入喺人體入面做一啲即係監察人體嘅一啲， 係啦，我啱啱就想問，即係嗱，其實佢係民居嚟噶嘛，佢又唔係軍事用地啦，咁點解個政府啊，係咪應該政府？我都唔知邊個放，其實話係話政府啫嚇。咁佢嗰個納米機械人擺落個民居度，佢想做咩咧？佢可以監察或者佢其實有咩目的咧？ 嗱，呢、這個納米機械人個理念咧，就同跟住落嚟講嗰樣嘢咧，就更加之 V 運運啦。即是话咧，正话讲紧就纳米机械人啦，咁你已经好匪夷所思啦。咁但系咧，原来佢话咧，佢呢个地方喺边度咧？佢呢个地方就系喺伊利诺州嘅，即系近芝加哥嗰边嘅伊利诺州。咁佢咧就话佢见到咧，总之呢啲纳米机械人，即系佢形容见到呢啲咁嘅纳米机械人出现咗之后咧，佢再留意翻记翻佢嘅记忆入边咧，就话原来咧喺早嘅一两个星期啊，早一两个星期之前咧。佢哋就真係見過天空上高有好多呢個 chemtrail 嘅，而佢話嗰啲 chemtrail 仲有趣嘅咧，就係話我哋而家平時見到啲 chemtrail 係咪直線一條飛嘅？咁、而即係外國好多影到嗰啲咧，就係直頭 好似成個網咁樣， 成個網咁啊嘛，全部都 交叉咁樣。 但係佢全部都用直線做出嚟噶嘛。佢話佢嗰次喺天空見到 chemtrail 咧，係全部係弧形線嘅，即係話。好明顯地，嗰啲飛機咧，嗱，即係 chemtrail 一定用飛機做出嚟啦。而嗰啲飛機咧，係喺上高兜圈嘅，即係唔係佢直線飛過。如果佢真係靠嗰啲去噴出嚟咧，咁就係即係喺上高盤旋啦。 呢、這個其實都係一個特點嚟嘅，即係之前我哋講 contrail 同 chemtrail 嘅分別咧。contrail 就係真係可能一條就咁冇咗，但係 chemtrail 咧就係成個天空。當你如果真係有一日見到成個天空都係呢啲咁嘅水蒸氣嘅時候咧，我只係奉勸你小心同快啲走，匿埋， 戴翻個口罩咁樣。 係啦， 嗱，我想講俾你聽。 在早，其实我要跟那个听众朋友道歉的，因为他在早两三个月前呢，他直头是走上来找我的。咁就啱啱我先落楼，咁那位听众自己知边位啦。咁他直头特登走上来原网台找我，他就俾咗一隻 CD 我。咁嗰隻碟呢，我会将即係佢拍咗嗰啲嘢呢，我会俾返大家睇，摆埋科林嗰度啦。咁佢直头係睇到香港上空呢係中横交错咁样飞嘅。即係飞即係喺香港上空。 香港边个位啊， 佢好，我冇记错，好似喺跑马地影嘅。我唔肯定呀、啊。总之係得一位朋友，係得一位朋友试过影咗啲 cam trail， 就烧咗隻碟度亲身带上嚟。咁、我会将啲相摆返出去啦。咁就唔好讲呢位朋友叫咩名啦。咁 anyway， 即係多谢佢啦。咁但係即係呢啲 cam trail 就唔係淨係喺美国发生。加拿大都有，咁嗱，正话讲紧咧，佢就系话，佢发现咗一个房间好多呢啲咁嘅闪光之后咧，佢记翻起原来两个礼拜前咧，就即系个零两个礼拜嘅时之前咧，就发觉天空有好多呢啲 cam trail。而有趣嘅就系喺呢个见到 cam trail 之前嗰两三日咧，天空上空咧系出现过一啲奇怪嘅光点嘅。 咁又去咗第二样嘢度， 所以咧。喺跟佢再抄咗啲資料之後，佢就發覺原來咧係有幾種唔同嘅學説。嗱，雖然 cam trail 本身嗱，美國政府一定唔認嘅，佢話呢啲唔係叫 cam trail， 呢啲即係 contrail 啫，即係冇呢啲嘢嘅。咁咁、但係你知啦，美國政府講嘅嘢信一半都死噶嘛，其實 冇錯， 係咪先？包括你去攞visa 嘅時候，其實都係信一半都死。 聽到嘅千祈唔好相信。 咁所以咧，佢咁講啦，佢就話冇事嘅。咁但係一開始有一啲外國研究 UFO 嘅人咧，佢就覺得其實 cam trail 噴出嚟有一啲可能係納米嘅機械人咧，其實係進駐咗你身體咧，係去睇你有冇俾外星人老拐過，係做一個間諜嘅形式嘅。 你係講政府去睇， 去及住有邊啲人俾外星人帶走過。 嗯， 所以咧佢就會散咗一啲叫。cam trail 嘅里边系有纳米机械人喺你身体入边，然之后咧，其实佢唔系真系，你唔好谂到佢真系一个机械人， 嗯， 即系佢会喺入边喐啊、倾偈啊咁样行嚟行去，好似星球大战嗰啲机械人，唔系嘅，即系佢只不过系一粒好微细嘅电子仪器， 会发可能发放一啲信息，系啦， 系 啦， 或者会记录一啲嘢，或者佢会有少少嘅行动嘅喐动到，例如可以即系跟住血管咁流动啊咁样嘅，咁、或者佢会去到一啲地方就会。进驻咗喺嗰啲地方度，就做一啲记录嘅作用，例如你去到眼球啊，或者去到个脑嗰度啦。 咁嗱，你咁谂，即系如果我系政府啊，我去放呢啲咁嘅机械人仔落去人哋嘅身体，举例我放咗落去你度卓飞同埋我阿刘六嗰度啦。 系啊，我哋而家讲嘅佢知道晒。 系啦，唔系咁，但系佢又要配合翻佢知道我系边个，咁佢嗰个成个 database 嗰个管理好复杂。你谂下，我坐喺个政府总部，无端端我收到十个 signal， 哇，呢十个人有异样啦，但系我要去。确定到呢十个人啊，其实边十个人都有难度嘅、 啊， 你又要对身份证，可能又对呢样嗰样嘅，咁政府点监察呢？ 如果大家有睇过咧 X 档案咧，我咁讲嘅咋，因为佢哋曾经嗰个 Chris Carter， 即系 X 档案嗰个监制，佢讲过有啲嘢咧，就系、是、其实如果你知道咧，有啲人咧身体入边真系被中咗呢啲叫做纳米机械人嘅， 嗯， 咁而佢哋可以利用一啲 device 咧。去 activate 你身体里面嗰啲纳米机械人去做嘢嘅，咁样开始 activate 嘅时候，你会好唔舒服啊， 嗯， 你会系病啊，或者你会系死啊咁样，咁所以咧，但系呢啲纳米机械人，你正常咧，你就算用外科手术打开个身体，你都睇唔到，因为太细啊嘛， 嗯， 细得好紧要，咁你未必睇到嘅，但系佢哋有个方法中咗落去咧，其实就系有个即系、就是、一班人去 mon 住部分嘅人嘅。 例如会唔会系，譬如我而家望住我自己张身份证嘅时候，佢就即刻会记录低呢个画面，就知道我系边个。咁如果唔系，我个问题就系、是、佢收到咗十个信号，佢点知道系边十个人？即系佢要 我估计佢咧，因为如果佢俾到信号出嚟，例如你呢一家人被老拐过嘅，咁其实你会身体入边有信号放出去啦，咁佢就会成日咧喺美国嘅公路上高或者啲郊区咧。都会有一啲雷达车系无端端经过噶、嗯，你知唔知道？ 我就知道睇过之前有话人面辨识系统啦，就去认住啲人啦、但系咧雷达车经过，佢目的系咩先？你嘅意思？ 收呢啲纳米机械人个信号。 嗯， 其实喺美国嘅美国政府啊，即系经常性咧，你其实你如果你有机会喺美国即系住过一段时间嗰啲人咧，你会发觉成日无端端有啲车咧系冇 logo 嘅，即系如果你有 logo， 譬如写住ABC 电视台或者系。 Fox 咁樣，咁你知道啦，佢上高有個雷達咧，咁就一定係新能車嚟嘅嗰架。咁、但係咧，其實佢哋亦都有樣嘢好嚴重嘅監管嘅，就係、是、一啲民間有啲人自己開電台啊嘛，即係自己整個發射天線，咁你然之後喺度自己廣播一啲咁。咁、其實美國係嚴禁呢樣嘢噶嘛，其實香港都係 㗎。 咁但係佢哋會有一架車，我佢哋俗稱嗰啲咧就叫做豬籠車，我記得好似係，類似係咁樣嘅嘢啦。咁佢就係話周圍去，其實係 pick up 一啲信號嘅。咁表面上你睇咧就好似係政府做嘢禁止你啲人民間廣播，咁但係實際上可能嗱陰謀論都去講咧，其實呢啲咁嘅豬籠車咧，實際上就係 pick up 緊一啲納米機械人放出嚟嘅信號嚟嘅。咁當然你個納米機械人你吸收咗喺個身體入邊咧，當然係嗰個科技做得到啦，就係將你有啲咩信息係公佈出去，例如你接觸大量輻射，咁你有咩情況即係突然間會接觸大量輻射咧？除咗你真係核電廠工作嘅時候咧，另一個可能性咧就可能係真係同外星人有接觸。咁你有大量輻射嘅時候咧，佢會有啲信號放出去，咁然之後就依架雷達車 pick up 到喺呢條街入邊邊間屋突然間有好多嘅信號出嚟啦，咁佢哋就可能知道啊呢一家人曾經估計可能俾外星人老壞過啦，咁即係佢會咁樣去定啦。咁呢一樣嘢咧就係講緊呢啲所謂嘅 cam trail 裏邊所做嘅嘢啦。咁但係呢個 cam trail 仲有一樣嘢噶嘛，就係、是、同一啲動物有關噶嘛。係 啊， 例如。早排好多嗰啲 死好多雀仔啊、鱼啊，突然之间一夜之间死晒咧，咁就话系同呢啲 cam trail 有关。不过讲一讲先，即系头先你讲 cam trail 就啱啱嗰个讲法咧，就系佢哋可能系一啲纳米嘅机械人啦。咁但系之前我哋啱讲咪话佢本身系会有一啲化学嘅成分嘅。咁啊有外国嘅有一个新闻嘅电视台曾经咧就出过一个 report 有讲过嘅，即系我唔知系边个台啦。咁样佢就话通常咧你会见到一个 cam trail 的地方出现完之后的可能几个钟头之后，它在陆地上呢你是会发现有一层可能好像薄雾啊，或者是有一些有些东西降落好像液体啊，我们收集过去做了那些 report 出来显示呢是超级有毒的，即是讲的那个毒素呢 超级有毒是什么 是很毒、啊咁佢即係好有，即係有毒都不得止，仲要係超級之有毒，因為佢嗰、那個毒素咧，佢話其實係三倍啊，佢嗰個 barium 即係其中一個化學元素啦，係超高啊，咁佢就話 即係正常嘅 係啦，正常嘅 barium 可能喺我唔知喺空氣定喺邊度會出現啦，咁但係佢係講緊係高出咗好多倍，咁佢話呢啲咁嘅霧咧，即係叫毒霧啦，其實都係影響咗人啊嘛，我就唔知係諗緊係會唔會關嗰啲死雀死魚事啦，咁但係咧亦都有另外一啲講法啦，即係比較係陰謀論啲嘅講法啦，就係話咧嗰個 hub 啊，佢本身咧喺附近佢哋有個基地，其實我都有諗。佢咪真係有個基地咧？佢基地係可唔可以我去睇下？ 唔係，已經證實咗噶啦嘛，已經直頭咧。 但係你唔會知道佢係咪真係喺嗰度噶嘛，或者係好多個噶嘛？ 咧佢全世界有好多個噶嘛，但係美國政府屬於美國政府嘅咧，其實有兩個嘅。咁但係有一個咧就已經廢棄咗冇用嘅。咁仲有一個咧就係阿拉斯加噶嘛。咁阿拉斯加嗰個盒，佢傳聞佢講咧就係愛嚟做一個潛艇通訊嘅作用嘅。咁、但係實質上呢陰謀論嘅學者或者好多外國嘅專家呢都估計呢個盒其實係一個氣象武器嚟㗎嘛，我講過好多次㗎啦，先前呢出面其他啲地方，咁佢就係話盒可以發射一啲電磁波上去大氣層上高、然之後影響咗大氣層上高嘅 磁場， 唔係嗰個結構喎、影響咗大氣層嗰個結構而去令到嗰个地方，佢可以pinpoint到一个地方，令到嗰个地方嘅磁场减弱咗。因为我哋地球个磁场其实系保护紧我哋下低，我哋宇宙射线啊，即系紫外光，全部都系靠我哋磁场挡住咗嘅。即系地球外边个磁场好似一个波咁样罩住个地球。咁如果你有啲伽马射线嗰啲外，即系宇宙射线嗰啲咧，其实系嗰个系会致癌噶嘛，或者个杀伤力好大。咁但系佢靠个磁场咧，将嗰啲嘢弹走咗嘅。咁所以某程度上，嗰个磁场系保护咗个地球。但系如果 Hubs 咧系一个电磁波一路咁好似微波炉咁，但系泵紧一啲信息上去个大气层上高个磁场嗰度咧，其实会削弱咗个磁场个保护力嘅。咁佢就可以pinpoint到个位置嚟到令到嗰个地方受到一啲好高嘅伽马射线啊，或者系即系宇宙射线啊，或者系太阳嘅 太陽嗰啲太陽風暴嗰啲粒子咧，係影響到嗰個地方 嘅。嗱，咁我之前因為我知道死雀死魚嗰啲情況出現過好多次，我唔記得係有邊幾個地區，因為佢話哈係位於美國嘅阿肯色州同埋呢個密歇里州邊界嘅區域。咁但係咧其他應該喺呢個地方以外咧，都有出現過啲死雀死魚，所以我就喺度諗會唔會哈喺嗰啲地方都會有啲基地係我哋唔知嘅。 可以周圍。指向唔同嘅地方噶，所以佢系好 嗱。咁我揸住嗰个资料咧，就系话咧，正正就喺呢个地区嘅附近咧，就曾经出现过咧5000只雀仔，黑色嘅雀仔啦，我唔知系咪乌鸦啦。佢话一夜之间就死亡，仲有100,000条鱼咧，亦都系浮晒喺水面，又系死晒。但喺呢啲地区亦都系出现比较大量 UFO 目击嘅事件。所以究竟系咩原因去令到嗰啲雀同鱼死晒咧？ 其实会唔会系？我估计啊，会唔会系其实嗰个地方好多 UFO 出现，跟住政府就要喺嗰度大量喷呢个 chemtrail， 就去记录啲 UFO 嘅事件。点知嗰啲 chemtrail 嗰啲嘢咧，就影响到啲雀，影响到啲鱼死晒。 可能真系咁，因为佢话嗰度嘅 chemtrail 真系好多嘅。 系啊， 哇， 系咯，即系而家你呢份报告就系讲话 chemtrail 其实系间接或者系直接令到嗰啲死鱼死雀咁样死嘅。 嗯， 系咪？ 咁你迟早会唔会系死？人噶 嗱，呢个咧就系正话讲紧嗰个人口控制啦。咁有啲人就会问噶嘛，佢话喂，你讲紧嗰啲咩 New World Order 嗰啲，其实都系比较想系唔会话咁严重地去针对翻美国本土嘅人噶嘛，因为佢哋针对系针对强国噶嘛。 唔系，我睇嗰个系针对翻美国噶。 系啦，佢就针对翻美国。点解佢会针对翻美国咧？有几个理论嘅。你嗰个理论系咩？ 我嗰个理论就系因为美国呢笪地方佢哋好中意，即系无论系生活啊或者所有嘢，佢哋就觉得大家望嘅而家 focus 就系美国系最好嘅。咁所以佢哋梗系抢嘅地方嘅就系抢占一个美国即系最好嘅地方啦。咁佢只要将最好嘅地方嘅人歼灭咗，佢哋咪可以拥有嗰笪地方咯。即系我其中一个睇到就系咁，佢话原来散播 chemtrail 嘅话咧，嗰个人数啊，即系佢做呢件事啊，系差唔多接近20万嘅人系从事紧呢件事嘅。但系咧，可能呢200,000人咧，以为系佢可能会知啊，但系呢200,000人咧，以为自己系会有份啊，即系佢会以为我歼灭咗，我做完呢个 project 之后，我就可以一起享福啦。但其实呢200,000人亦都唔知背后仲有一个深层啲嘅一个阴谋嘅。 OK。咁另外仲有一個理論嘅，咁就話點解咧？因為呢啲 chemtrail 咧出現嘅地方咧，有好幾個州咧係零零舍舍特別多噶，例如其中有一個州係加州，咁另外有一個州係呢個 New Orleans 啊咁樣嘅。咁佢話喂，點解你美國人會自己搞自己人嘅咧？即係喺佢哋有啲嘅內部消息流出嚟咧，就係話原來咧佢哋係想針對一啲叫做 low class 嘅。population 即系一啲比较低下层啲嘅，或者系个生活水准冇咁好嘅，或者系嗰个叫做教育水准比较低嘅人，佢想针对嗰啲地方咧，系做一个 chemtrail， 令到嗰啲人咧比较容易病。而因为佢比较容易病咧，就会比较容易死，而嗰度嘅死亡率咧系比其他州咧系高啲嘅。 咁你呢个讲法即系优化 咗嗰个地区或者嗰个国家嘅民族， 即系可能不是生产或者唔系叻嘅人，我哋就消灭咗佢，剩翻嘅精英 系啦，正系啦，冇错。正话我一开始我讲过嘅，我话即系佢因为你啲人老化咗之后，或者老人家之后咧，或者你身体唔好嗰啲人咧，其实你会令到嗰个社会个负担重咗噶嘛？例如你医疗啊，你福利上高啊，咁你会重咗噶嘛？咁所以就话啦，利用呢一个手段咧，会令到有啲人容易病。OK， 你身体强壮嗰班，你系可以 survive 到嘅。但系你身体弱嗰班咧，你可能即系生存唔到落去嘅时候咧，讲得难听啲叫死咁一批嘅话咧，咁对于嗰个地区个经济咧，系会减少个地区嘅负担。 因为咧，即系嗱，你要杀死嗰啲人咧，佢又唔系直接去杀死你咁简单，佢系令到你去有病。咁但系有报告就话翻咧，即系有研究啦，应该都唔系报告嚟，都未知系咪真系证实咗。咁佢就话原来嗰啲人点解会特别容易病咧？即系呢个 chemtrail 点解令到嗰啲人容易病呢？我想一个普通的人呢，跟一些是打了疫苗的人来比起呢，原来打疫苗的人呢是有机会快点死的。 死的。 咁唔好，先唔好理嗰个疫苗本身，因为疫苗都有疫苗的阴谋论㗎嘛，係咪先？呢啲可以另外再讲。 果然係追得到喎、好嘢喎。 咁但 但系咧，即系所以我喺香港好多疫苗， 几惊你开咗个头，你追唔到落去添。 好多香港好多疫苗，我全部都冇打嘅，系 啊，我都唔嗌人打嘅。 其实如果你有听原网台，譬如你有听医生嘅节目咧，即系其实你都知道，其实疫苗系一个大阴谋嚟噶嘛，即系讲紧系你打咗疫苗，其实系会令到你容易病或者容易你会更加多病出嚟啊。 嗱，你咁讲咧，就继续去讲埋，如果一个疫苗系单单去令你容易病咧，咁好自然就会有人去查啦，可能去化验嗰啲疫苗系咩成分啦，跟住发现有病。咁好容易穿煲噶嘛，系咪先？ 系。 咁但系咧，原来佢话加埋 chemtrail 咧，佢系 chemtrail 嗰个作用咧，就系散播咗嗰啲化学物质之后，令到你个人咧嗰啲病毒嘅细胞啊，本身你个人好地地冇事嘅，咁病毒细胞喺你个身体啦，可能你好翻，咁佢就消失咗啦。咁但系如果有遇着 chemtrail 咧，佢会令到嗰啲有病嘅细胞更加黐住喺你嘅身体嘅组织入边，即系你会更加容易病啊！你好地地你冇打疫苗咧嘅人咧，可能就冇乜事，但系疫苗加 chem trail 咧就变咗咧，你系会超级容易病。 所以点解而家啲人越嚟越容易病啊？ 系啊，所以你会发觉可能某啲地区即系流感本身成日都会有噶啦，咁就叫你哋打流感疫苗啦。 系啊， 咁而嗰个流感好多时系嚟自边度嘅咧？就系大国噶嘛，咁再加埋 chemtrail 咧，其实再配埋头先嗰啲咁嘅讲法咧，系真系好令人哋唔能够唔怀疑佢背后嗰个目的噶。 冇错，即系其实。我有啲朋友咧，我比較陰謀論啲啦，去睇咧，其實有啲朋友都問我幾次噶嘛，因為你記唔記得啊？可能你記得噶，我哋以前咧曾經有嘉賓講過一個叫做叫做滅絕人口計劃噶嘛，我唔記得你記唔記得咧？有個嘉賓以前後屘冇出過街嘅咧， 哦， 你記得邊個啊？ 哇，我記得啊，嗰個好難忘啊， 嗰個好難忘啊嘛，佢就有講過，嗱呢個真㗎，即係唔係我吹出嚟嘅，係我同我陸小姐一齊聽住佢講㗎呢個。 嗰集係冇出過街， 冇出過街 嘅， 嗰個集喺山城係完全冇出過街嘅，唔出得街嘅嗰集，因為裝咗嗰陣時嘅嗰個年份。 冇錯， 佢講過㗎嘛，即係有啲動物嘅血加埋一啲化學物質。再加埋一啲电嘅信号咧，系会 activate 到一啲嘅人嘅病而死得七七八八。 你而家讲出嚟，咁咪即系出咗街咯？ 唔系呢个我先前讲过，但我唔讲系边个讲噶，知唔知啊？ 跟住佢就仲话，如果呢啲嘢咁容易学咧，只要有而家又配合有咁多网络嘅平台啊，譬如 YouTube 啊咁嗰啲咧，啲小朋友又学住做咧，我记得好记得呢个讲法，咁就死得人多啦，真系咁样样。 系啦，即系佢即系抌咗上去，跟住啲人咧就跟住嚟做咧，会将呢啲咁嘅超级病毒咧就会发出嚟。咁其实 chemtrail 咧亦都好有可能系其中一个所谓嘅化学物质啊。 系， 即系佢呢度咁讲，即系话我哋食好多动物嘅血，几种动物嘅血捞埋，你知而家啦，好多人食猪红啊、鸡红 啊、 鸡 红 啊嗰啲嘅，咁其实嗰啲都系喺屠房嗰度攞出嚟噶嘛，即系嗰啲都系动物嘅血嚟噶嘛，所以大家我奉劝大家，冇乜嘢食都唔好食猪红，唔好食鸡红，即系血呢啲嘢咧系唔玩得噶，大家，即系唔好攞嚟玩，呢个咧系我讲嘅啦。OK， 你要决定继续食肉唔食素唔紧要，但系咧都唔好掂啲血嘅嘢吓。你食咗嗰啲咧，然之后咧佢可能用 chemtrail 散布咗落嚟咧，再用一啲电子仪器，可能系 YouTube 啊或者系网络上高咧，一 active 咧，大家就变丧尸嘅，我估。 系、哦，即系呢啲嘢唔可以即刻一下拍个掣变你做丧尸。但系当你慢慢咁慢， 冇错， 然之后又鬼鬼祟祟、暗地里嘅时候咧，其实唔知煲到边个时候，啲嘢就会呈现翻出嚟噶啦。丧系咪丧尸系一件事啦？咁但系起码你譬如原来你嘅身体一路差落去，毒死一个人啊，都唔系一下毒死佢啦，都系慢性咁样毒死佢，反而就冇咁容易觉到咯。即系如果而家真系我哋知道系有某啲组织或者系甚至乎政府单位做呢啲嘢嘅，咁唔掂噶嘛。即系反对嘅声音一定好强劲，但系如果佢慢性做咧，你系真系发现唔到噶。 系啦，因为佢亦都可以死都唔认啦。第二样嘢要禁制嘅时候咧，你哋都已经太迟啦，知得啊，所以呢个就是另外一样嘅一个阴谋啦。咁当然 chemtrail 其实好多阴谋嘅，咁但系跟住落嚟我要讲咧，就系、是、要讲一种病啊，一种喺美国比较新兴嘅一种病，而 好神奇啊呢个病， 呢个病真系神奇。呢种病咧，我去演绎咧，就系、是、叫做现代嘅鲛人， 鲛人病。我会想起是蜘蛛人病， 鲛人病系啦。咁鲛人病是什么呢？我哋 就鲛人先有嘅， 要鲛人先有嘅，我哋阵间先讲。 追回来第三 part 的 MJ13 咁就留在这里了，就是说 有病 交人病 交人病我和你都没有的，我们不是交人， 我就一定没有， 我没有 你肯定 肯定你有暗病 真的不要笑啊，其实这种病都挺恐怖的、啊、如果呢有些听众朋友呢是有上网看一些阴谋论的资料呢，你就会发现原来现在有一种新兴的病呢，就是叫做 Mongolian disease， 那怎么串呢，大家上网找一下，不过奉劝大家听众朋友，你上网找这些相片之前呢、或者入去讨论区看这些相片之前呢，你 make sure 自己 警告 不是吃着晚饭或者宵夜。 我看了我觉得没什么 东西、哦。OK, 这样就可以了、没问题了。那名字叫 Mongolian, 那 M-O-R-G-E-L-L-O-N。 应该是 Mongolians 呢、 外国读音就是 Mongolians。咁啊，系一种疾病嚟嘅。咁嗱，其实咧要讲讲呢个病先吓。呢种病咧，其实喺好耐以前咧，曾经咧有一个叫做 Thomas Brown 嘅爵士啦吓，即系讲紧系1674年嘅时候啊。佢咧开始去记录一样嘢嘅。1674年，即系讲成200年前啦，300年前啦，咁样200几年前啦吓。咁佢就话佢呢个博士呢，其实佢系一路喺度即系做紧一啲即系心理嘅一个啲调查啊嗰啲咧。咁佢咧就发现咗有一种病咧，就叫做咩咧？叫做寄生虫妄想症。 即系假嘅，你谂你自己有 嘅 啫。 嗱，佢初初俾一种咁嘅 terms 咧，就系话有啲人咧，佢会不断喺度幻想自己全身都好似好多寄生虫咁样嘅。咁呢种就叫寄生虫妄想症。咁其实佢当时佢俾个 terms 呢种病咧，就系因为呢种咧系一种心理病嚟嘅，即系一种心理疾病，即系可能个人即系妄想症啦吓，简单啲讲啦咁。咁即系当时喺嗰个年代嘅时候系有过一种咁样嘅心理病啦。咁但系去到其实讲紧呢一种叫 Mongolian disease 咧，就系、是、去到2002年，即系讲紧近年呢个2002年咧、就开始出现啦。咁嗱，呢个要讲古仔啦。咁样咧，其实我要介绍大家有位朋友咧，又系叫 Mary 喎。咁呢位咧就叫 Mary Litis。 头先我开头以为同一个 Mary。 系啦，其实好多个 Mary 嘅。 你屋企有冇 Mary？ 冇嘅，冇嘅。系啦，咁啊冇嘅。咁啊嗱，呢个叫 Mary 嘅一个主妇啦吓。咁其实佢即系宾夕凡尼亚州即系住嘅一个普通主妇嚟。 呢个 Mary 又有个仔嘅都。 佢有几个细路嘅，咁有老公啊咁样嘅。咁嗱，佢咧其实佢住喺宾夕凡尼亚州即系一个小镇嗰度啦。咁而佢本身系一个生，即系佢应该点讲咧？佢系一个主妇，同时咧佢都系一个即系生物学家。嘅即系佢系生物学家嚟嘅，咁即系佢都系读生物学噶啦，咁佢就话其实佢最简单有一次咧，就系、是、佢放工翻屋企嗱，最初佢嗰次系2001年嘅夏天，咁佢咧就佢有个先生啦吓，咁佢先生咧就即系有一日即系翻工即系做得好攰啦，咁佢就好早已经瞓咗觉，咁佢咧有三个小朋友，咁其中有一个小朋友咧有个大仔咧，大仔叫 Jeremy 啦。咁有个女啦，个女叫 Samantha 啦。咁另外佢仲有一个细仔嘅，个细仔嗰阵时系两岁大，叫做 Drill。咁咧佢就话，其实佢翻到屋企啦，佢即系放工翻到屋企啦。咁个老公就瞓咗啦，咁个大仔同埋个女又瞓咗啦。咁剩翻个细仔咧就瞓唔到觉。咁佢咧就成日都即系起身啊咁样啦。咁佢翻到屋企就问佢：咦，你做咩仲唔瞓觉啊？咁佢就话俾佢听，我个即系个下唇咧。就覺得好唔舒服啊咁，咁啊同我阿媽講，咁我阿媽話你覺得下唇做咩咁？咁佢睇完一輪，佢話你下唇都冇嘢喎，咁睇下唔係個下唇好似有好多蟻影喺度咬咁樣，好多啲蟲 啊，佢話 係好多蟲喺嗰啲喺個下唇嗰度喐嚟喐去啊咁，因為嗰陣時佢兩歲，所以佢解釋得唔係好清楚啊。咁樣到第二日啦嚇，佢個阿媽即係又係好似鬼故咁啊，不以為意啊嚇，即係我冇乜嘢嘅，你瞓啦咁啊，咁啊氹咗佢瞓啦，咁啊跟住到。連續兩三日咧都係咁嘅情況，總之一入夜咧佢就瞓唔到覺。咁佢咧於是乎就諗咗好耐啦，咁跟住都係佢都要帶個仔去睇醫生㗎，係咪先？咁佢就帶咗個仔咧去睇一啲嘅皮膚科醫生。咁皮膚科醫生睇完一輪都話冇嘢喎，咁跟住咧就俾咗一啲即係一啲藥膏佢啦，可能係一啲即係冇乜嘢嘅潤膚膏啊嗰啲咁嘅嘢咧，俾佢搽㗎咁。咁但係佢話 总之俾咗润肤膏佢搽完冇用。佢俾咗一啲药膏啊，另外俾咗一啲嘅抗生素啊嗰啲嘢佢食咧，完全冇用。佢话即系搞咗好耐都冇用。咁佢直至到有一晚咧，咁佢咧就同呢个阿 Joe 冲凉嘅时候咧，冲完凉啦，咁佢就同佢搽一啲药膏啊，咁佢就成全身搽。咁佢话咧，佢搽嗰啲药膏嘅时候咧，就佢发现咗啲药膏搽完之后咧，佢就冇咁痕，个身就冇咁痕。咁佢始终个仔仔其实都好唔舒服，咁佢有一次就伏喺佢个妈妈个膝头哥度系咁喊，就话好唔舒服，好唔舒服啊咁。咁佢又话好啦，我帮你搽啲药膏啦。咁佢就喺佢背脊嗰度帮佢搽啲药膏。咁佢话佢搽啲药膏嘅时候咧，佢就系一个好似你 打圈 咁样搽。佢话搽搽咧就有啲好奇怪嘅嘢出现咗啊！ 有咩咧？ 佢搽搽咧就喺佢个背脊嗰度咧，突然间发觉啲咩捽捽下咧，就有一条丝走出嚟。唔系尸体啊，即是有一条线，一条好细嘅。 我 咪话 蜘蛛人咯，就好似 一条丝喺个皮肤嗰度捉出。 Spiderman 都喺背脊度发现自己有条丝。 系咩？唔系手咩？喺 背 脊 啊， 背脊哦，即系 唔系有只蜘蛛入咗去，佢掹出嚟嗰时有条丝、哦。但系呢个咧、okay、就冇只真嘅蜘蛛入咗去，不过都有啲线状嘅物体走咗出嚟。 嗱，佢掹咗出嚟之后咧，咁佢睇咗阵，佢咩嚟嘅咧？咁佢一路发觉再捉下啲，越捉越有，越捉越有。咁个阿妈咧就觉得好奇怪啊！咁佢咧就攞个钳咧，就将嗰条丝咧就钳咗出嚟。 即系佢唔系个药膏本身变咗结咗掹咗条丝， 系捽捽喺个背脊嗰度捽到啲丝出嚟， 而系喺个肉入边生出嚟嘅一条丝。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佢捽到出嚟，咁就唔系好多，即系少少咁样。咁佢当时咧，佢唔知支咩嚟啊！咁佢揾个放大镜睇，睇好耐都睇唔到。跟住咧，佢直头攞咗佢个仔嗰啲玩具嗰啲显微镜咧、即系你去啲。即系玩具反斗城买到嗰啲咧， 都会有嘅。 咁佢就攞嗰啲直头喺度睇嗰个嗰条丝，嗰条嘅纤维啊。咁佢睇咗好耐之后咧，佢就睇到，咦，条纤维好唔正常嘅嘢嚟嘅。咁佢有颜色嘅，嗰条纤维蓝色嘅。咁跟住咧，佢就发现咗呢样嘢咧，跟住就将呢个纤维咧就入起佢啦。跟住第二日咧就攞咗去翻公司，即系佢因为佢做生物学噶嘛。咁佢就攞咗翻去，就翻去再搵个正式嗰啲。显微镜再看他看完之后他就着迷了他说原来在他的仔仔身上高找到那些丝出来的那些越来越多而且有不同颜色的、这个是其中一个个案而他呢就将这种病况呢就套用回来正话讲的那个叫 Thomas Brown 那个爵士他那个概念进去呢就所以呢就变了个名字就叫做 Mongolian disease 即是你的意思之前那个就是你幻想自己有 有嘢咬啊，有嘢 咬 啊嘛，而佢而家个仔仔就话佢身上都有嘢咬啊嘛，咁所以佢就将呢个名字就套咗入去佢嗰种嘅病个名落去啦。咁嗱呢个只系其中一个案例嘅，去到后期咧，真系发生咗喺即系美国人上高身上咧，其实已经系讲紧系过万个个案噶啦， 好似万几个家庭啊， 一万五千几个，即系起码讲紧即系几年前嘅记录都系一万五千几个。咁嗱，其實仲有一啲其他個案，有一個叫 Billy 嘅人咧，咁佢以前咧係嗰啲嘅職業嘅棒球隊成員，咁佢係嗰啲投球手嚟嘅，即係你知嗰啲係好值錢嗰啲人咧，即係美國打棒球好值錢噶嘛嗰啲人，咁佢咧就同埋佢個老婆啊，就兩個咧就一齊咧都經歷過呢個問題，咁佢就話咧佢試過有一次咧就係喺2004年嘅時候咧，咁佢就突然間有一次就病咗，咁然之後咧佢太太亦都病咗，咁而根據佢哋講咧就話。佢哋可以喺个颈或者喺啲皮肤嘅位置咧，系掹到一啲黑色嘅纤维。咁佢话佢当时见到咧，其实佢吓死佢嘅，即系佢当时见到点解我身上嗰有啲纤维可以掹到出嚟嘅咧？咁然之后佢太太又系，咁跟住佢太太即系翻译讲翻佢话，其实佢哋开头佢哋都即系当冇嘢嘅，当睇唔到啊。但系开始发觉去到后期，去到喺你嗰啲仔女身上嗰度出现嘅时候咧。佢你就唔可以当冇嘢噶啦嘛， 但系佢又唔系毛发嗰种嘅质地， 系啦， 佢真系纤维嘅质地嚟嘅， 系啦。咁而呢位 Billy 咧，佢因为两年之后咧，其实佢已经开始病得严重，严重到佢点咧？佢就行唔到啦，佢投球嘅时候亦都即系喐一喐个身都痛啦，或者系严重地痕啦，痕到要拗到啲皮肤损晒啦。咁佢最后即系辞咗职嘅，即系冇再做呢个棒球手。但系其实如果大家上网揾系揾到噶，叫 Billy Dog。就 Billy 啊 ，Billy 啦 ，Koch 啦，就系呢个投球手。咁佢咧，佢话啲 fans 其实都唔明点解佢会突然间退休嘅。 即係但係佢係身體嘅關係，所以佢退休啦。咁佢就話啦，最初呢個太太咧，個太太叫 Bandit， 太太有呢個病嘅時候咧，嗰啲醫生初初診斷佢咧就叫做 Lyme disease 嘅，即係一種會發生喺貓啊，或者係一啲皮膚嘅一種，即係由一啲濕引起嘅一種疾病。 嗯、 OK， 因為佢個身都會損啊，拗到損啊，咁佢初頭就認定咗佢係呢樣嘢嘅。咁但係佢係咧去到後期，佢哋即係睇到佢身體越嚟越多呢啲咁嘅痕跡。即係呢啲損傷嘅痕跡啦，咁佢哋都曾經攞過啲纖維去俾嗰啲醫生，但係佢嗰啲醫生因為解釋唔到嗰啲纖維乜，所以佢就直頭當冇睇過嗰啲纖維啊，就當冇收過呢啲咁嘅樣板啊，咁佢就直頭仍然當佢係呢個叫 Lyme disease 嘅方法去醫，咁當然醫唔到啦，係咪？咁但係去到最後，即係佢哋苦無對策，於是乎佢哋就去揾其他醫生去醫佢哋啦。咁嗱，呢個即係其中另外兩個 case， 甚至有一啲 case 去到咧。在2006年呢，其实有一个后生仔呢，在德萨斯州呢，是因为染上了这个 Morgellian disease， 是自杀的。 嗯，我听落去都觉得好惨，即是头先你讲 Mary 那个阿妈的 case 啦，同埋啱啱那两夫妇啦，其实他们呢通常呢这些病有病的人呢，他们都是不被人哋去即是认定他真的有某一种病，他只是会觉得哦这些是另外一些的问题来的，我、哦、一定不是你讲的那些讲法来的，可能是你想出来的。那他们就不断在过程中呢就不断去求医，即可能要去看很多的医生啦，甚至乎会被人当他有精神的问题。即等于 Mary 咁，佢即系个 case 咧，就曾经我见到佢就话佢去咗一个揾咗一个医生咧，个医生话佢有类似系精神病，即系佢个症状咧就系话，原来好多父母咧，佢哋有时会幻想，觉得个小朋友系有病，甚至乎假扮佢哋有病，就话咧，甚至乎令到佢病添啊，即系刻意去，例如去冷伤风啊，乜嘢都好啦。过佢个目的咧就系希望去获取一啲注意啊，即系攞 attention 啊，咁。基本上所以啲醫生就會話，可能你係有精神病嘅，你作為媽媽係因為你點點點點，其實變咗係個媽有病，又唔係個仔有病，唔正面去睇呢件事。咁所以你啱啱講話，其中一個後生仔，可能佢哋受嗰個身體上嗰個折磨啦，之餘就係精神上嘅折磨，仲要周圍嘅人唔認同佢有病，所以個壓力其實都幾大。 係啊，佢因為去到後期，佢就忍受唔到嗰種痛啦，同埋忍受唔到嗰種即係痕啊， 好似怪人咁啊變到。 係啊，咁所以咧佢就直頭自殺死咗咁。 这个自杀死呢，其实在这个病里面其中一个症状都是原来情绪是会有问题。即除了你被虫咬啦，觉得好像整个身里面藏了很多东西在躝来躝去，动来动去这样之外呢，你会有痛啦，你的关节位啊、肌肉啊、韧带啊，所有去接驳的一些组织呢都会有痛的感觉的。另外就是皮肤开始好像刚才讲烂啊，自己在溃疡啊。 你只有看过照片嘛。 睇过啦，我都还可以嘅，我个人嘅接受能力都几高嘅。咁同埋啲好容易攰啊，甚至乎好似头先你话佢行唔到路，佢哋会变咗好似 disable， 即系好似残废一样啊咁样。 佢哋话一日直头离唔到张床，即系唔可以离开张床超过两三个钟嘅。即系跟住佢已经好痛啊，或者好攰啊，要翻上张床度瞓，咁就成个即系 social network 都断晒噶啦，即系你唔可以见朋友啊咁。而嗰啲相睇到咧，其实真系讲真咧，即系呕心，因为佢嗰啲。腐烂嗰啲位咧，直头系全个身可以出现，譬如你喺肚腩啊，喺手啊、脚 啊、面啊嗰啲。 其实有一张我冇俾你睇啊，嗰个人咧，点 解唔俾我 睇 啊？ 因为我搵唔翻，因为嗰个男人直头个样烂到咧，系你睇唔到五官嘅，即系佢全场烂到咁样。好啦，咁而嗱，其实咧，佢哋有啲人咧，即系外国开始，即系开始有人注意呢一种咁嘅病。自从德州有人死咗之后。咁咧就終於美國政府有一個叫做 CDC 咧，其實先前講過一個叫疾病控制中心嘅一個部門啦。咁佢哋咧就發表咗一個即係 official 嘅公佈，佢話呢種所謂嘅 Mongolian disease 咧，或者 Mongolian symptom 咧，其實咧係好似就係劉陸講啊，一種妄想症嚟噶嘛。 係啊。 佢而嗰種妄想症咧，佢就套入翻入去先前我講過 Thomas Brown 嗰個爵士講緊嘅寄生蟲妄想症。因为你哋啲人咧会发觉你哋手啊脚啊入边咧皮肤咧，你会发现又好似好突然间有一个时间咧系好多嘢喺度喺皮肤下低嗰度走嚟走去。 你有冇试过咁嘅感觉？ 冇， 我试过，唔系我试过有时咧，即系嗱，我冇身体冇纤维。 教人。 咁但系有时我系会个手咧望落去，譬如举例只手掌背咁先算啦。 我系冇任何嘅伤口，冇任何嘅嘢，但系你会觉得好似有嘢喺度躝下躝下，或者有啲嘢喺度扫下扫下。呢、嗯這个甚至乎我觉得有风吹过。 嗰啲灵异事件嚟。 唔系啊，即系会有呢啲咁嘅感觉。咁会唔会就系好似呢个政府讲嗰啲就话啊，你哋系有时系啦，谂多咗咧咁样样咧？咁、啊、政府仲讲咩咧？ 嗱，政府除咗讲呢样嘢之外咧，就话好啦，咁你话你话俾我听。你的身上高有纤维，咁你梗系有啲纤维攞到出嚟噶啦，系咪？咁、 嗯、 但系你嗰啲纤维攞出嚟，你都要攞去俾人化验噶嘛，系咪？咁、嗯、你真系有嗰啲纤维化验嘅时候，政府讲咩咧？政府就话：，诶、欸，嗰啲只不过系你嘅皮肤损咗、烂咗，而你着件衫而将件衫嘅纤维黐咗落去啫。咁 吓，我做咗十零年人啦，咁、啊。十零年入边， 梗系 十零年都未试过。 你冇坤，你冇坤啲听众啊，大佬。 系咁二十啦，咁样做咗差唔多二十年人啦。咁啊，我成日受伤嘅次数咧，即系我都几多嘅，扑伤啊、扭伤咩都有。我伤口就大大话，就有好多个界伤啦，有 paper cut 都有。我都冇未试过喺个身体度掹到啲纤维出嚟。 唔系，即系佢话你个伤口伤咗，而你着咗啲衫上去。咁即係最簡單去講，譬如你傷口損咗，譬如你舉個例，你磨損咗啲皮膚啦，咁就算啦。咁你冇發炎啊、流血咁樣，咁有啲人冇將個棉花就咁壓咗落去。 嗱，咁係有嘅。如果你話我個傷口，譬如有時面頭有層透明，好似嗰啲唔知叫血清定係乜嘢，喺幫你去愈合噶嘛。咁佢面頭有時真係會黐咗周圍嘅塵啊，或者係啲衫，尤其是冬天啲絨褸啲絨啊。咁但係唔係成條掹出嚟咯？ 咁冇錯啦，呢、這個就係佢哋講，喂，你講緊嗰啲係黐咗啲衫上嗰啲纖維。而家我講緊直頭喺身體入邊掹條纖維出嚟。係 咯。 而且當你揾個鉗掹條纖維。出嚟咧，你嗰个伤口嗰个位置咧系极之痛苦嘅，系、嗯、极痛嘅。佢话、嗯，而且你掹出嚟嘅时候咧，你系感觉到佢系喺身体里边有啲嘢抽出嚟嘅。 嗯， 即你嗰种感觉啊，几恐怖啊！嗰种感觉。 咁政府就话唔系啦，就话你哋系即系 谂多咗啦， 谂多咗啦。 政府即系 通常都系咁讲噶啦。 通常因为佢解释唔到啊。 但系我觉得佢哋可能都系真系研究紧嘅，不过喺未研究到，佢唯有佢冇可能公布一个新嘅病症出嚟噶嘛，所以一定系用唔同嘅方法就话冇事，直至到有事就会话俾你听 系 有事。 系啦，咁嗰啲纤维系好多噶嘛，咁嗰啲人就揾嗰啲显微镜去睇嗰啲纤维咧。就發現嗰啲纖維咧，原來咩顏色都有嘅，有啲紅色啦、藍色啦、白色啦、黑色啦、綠色啦，即係你可以同時間身體入邊有好多種呢啲咁嘅纖維走出嚟。 咁我想問顏色方面，其實會唔會唔同顏色係有唔同嘅原因嘅？ 冇人到而家冇人解構到呢個 Morgellian disease。雖然你上 YouTube 揾到好多人啲話，有啲人話我已經攞到 proof 啦咁，但係開始有人去諗啦，究竟呢個所謂 Morgellian disease 係咪其實就係 chemtrail 做出嚟嘅咧？ 嗯， 即系会唔会系个天空上高喷个 chemtrail， 而你下低嗰啲人大量接触到一啲咁嘅上高，你正话咪讲过嘅嗰啲 chemtrail， 有啲揾到喺地下揾到系纤维质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系嗱呢啲质地攞出嚟咧系胶质嘅，即系一种胶嘅纤维嚟嘅，即系佢系属于少少属于 rubber， 即系唔系 rubber， 即系 plastic 嘅纤维嚟。但系有啲嘢唔同嘅咧，就系佢哋攞过呢啲纤维去揾火去做烧佢，即系化验嘅时候咧。他發現了這個纖維可以抵受得到去到720度攝氏的高温都不會有事的， 嗯， 即是說過了720度之後有些就會溶了，有些會燒了，會灰， 非一般的纖維， 是的，這是非一般纖維。所以呢，其實我們在先前有一集呢講緊找到一個古代的可能是外星人的頭骨的時候，他們的頭骨裡面有這些纖維，有一些纖維在這裡，咁亦都好硬嘅纖維，所以佢哋就諗緊，喂，其實會唔會嗰個年代已經有人有呢個叫 Morgellian disease 咧？咁，但係佢又唔係同一樣纖維嚟嘅，即係嗰種係一種更加硬嘅纖維啦。但係呢次呢一種咧，就係一種膠質嘅纖維嚟，所以點解我哋話就係現代嘅，即 係 對新 膠人病、 膠人有一個新嘅演繹啊嚇。呢、這個唔係我講嘅，呢、這個係梁錦祥嘅台長講。係啦，嗱咁啊，呢個 case 咧，咁就係去到呢一度就有好多呢啲咁嘅人越嚟越多啦，而家世界上越嚟越多呢啲人出現呢啲問題啦。咁而越出現得呢啲問題咧，就越嚟越嚴重啦，開始咁好多人開始要去注意嗱。曾經有啲可能係飛機師會出現過呢啲咁嘅問題啦，即係唔係已經再唔係普通家庭主婦或者係地面上嗰有啲人成日都要飛天空嗰啲飛機師咧，都出現過呢啲咁嘅問題出現。 但好飞机师即系各种唔同嘅人啦。飞机师虽然佢喺高空度工作， 嗯、 但系即系话任何嘅人士都有机会有呢啲病，唔系特定嘅人种。 但最多系喺美国同加拿大出现过呢啲咁嘅病嘅。咁啊，香港我唔知道有冇呢啲病例吓，好似未听过。 嗯、 不过咁呢件事咧，仲有一个跟着，就系话咧，而家喺网上高或者而家喺外国嘅阴谋论专家去睇咧。呢一啲嘅絲嘅質地咧，除咗你可能係 chemtrail 佢噴咗啲纖維落嚟啦，或者你食嘅嘢啦，或者你接觸多好多塑膠嘅物質之外，會影響到你咧。其實咧就有樣嘢佢哋發現咗咧，喺好多嘅病者身上都攞到出嚟嘅纖維咧，佢有啲可能真係要好大力咁樣掹咗啲纖維出嚟啦。有啲咧，佢哋成個纖維攞去。電子煙味的下底睇咧，有啲纖維是會發光的， 嚇、啊， 係會發出好似光管咁樣嘅輪質嘅光嘅。 嗯， 有啲纖維個頭咧係六角形嘅。 嗯，呢、這個六角形同頭先嗰個六角形嗰個機械人嗰啲有似有啲。 我咪講俾你聽，喺望遠喺煙味鏡下睇，有啲六角形係有尾，有啲六角形係冇尾嘅。 嗯。 咁佢哋就發現原來咧有部分即係染咗呢種病嘅人咧，喺佢身上都攞到嗰啲纖維咧，係纖維個頭咧係黐住咗一粒六角形嘅好微細嘅一粒六角形嘅嘢。咁而嗰粒六角形嘅嘢咧，好似係製造一路喺度製造緊一啲纖維出嚟嘅。嗱，呢個係真係好陰謀論嘅，真係佢哋去講就係話，其實會唔會政府就係抌呢啲咁嘅納米機械人喺佢哋嗰啲 chemtrail 裏邊？噴咗落嚟地面，然之後你地面嘅人吸咗落去好，食咗好，或者點樣入侵咗你嘅身體入邊好，因為你係納米啊嘛，去到納米根本你唔係要食落去噶嘛，你跌咗落皮膚度你都可以滲到入去噶嘛。咁佢話會唔會其實已經係喺你身入邊咧，跟住佢自動喺度製造一啲嘅纖維嘅成分出嚟啊？而嗰啲纖維咧，佢發現到嗰啲纖維咧。出現有啲咩情況咧？嗱，去到2007年3月，有一位叫做 Dr. Hellegrade 嘅醫生啦嚇，咁、呢個醫生咧就不斷喺度，佢好 obsess 嘅，即係佢不斷喺度鑽研緊呢個叫做Morgellian disease 嘅，佢就發現啲纖維咧有啲咧係會自己複製嘅，有啲咧係會自己生長嘅，同埋咧有啲咧係嗱，呢真係講到冇人信啦，有啲係會有。sense 有个 sense 好似有个 sensor 嘅系统喺度嘅，即系佢攞出嚟做实验，但系佢话有呢啲自动增生、自己复制或者有 sensor 嘅系统咧，差唔多都一定有呢个六角形嘅奇怪嘅组织喺嗰个纤维嘅头嗰度嘅。咁嗰啲纤维佢会生长到直头系一堆咁样嘅，而嗰堆纤维开始生长出嚟咧，其实就会穿过你嘅皮肤走出嚟。佢嘅形容就話呢啲咁嘅所謂嘅 Morgellian disease 咧，其實你成個身體都有嘅。 爭在係咪生得到出咗穿過你身體啫？係 啦，即係話如果佢係好接近表皮嘅話咧，佢嘅增生咧就會穿過咗你嘅身體，喺你皮膚度走出嚟。咁因為你皮膚表面有一陣神經線咧、你就會感受到嗰種痕同埋嗰種痛。咁佢話咧，佢哋係好似係 set 曬時間，去到入夜之後咧，先至開始增生嘅。而佢開始增生咧，就似係增咗出嚟嗰啲纖維咧，有一啲係佢嘅化驗或者佢做一啲實驗咧，可能揾電電佢啊，揾火燒佢啊，揾嘢即係去鉗佢啊咁樣咧，佢發現呢啲纖維咧，好似係有 sensor 嘅，即係有一個感應嘅系統嚟嘅。咁所以咧，去到呢一個位咧，其實啲人就開始更加相信，其實呢啲咁嘅 sensor 咧，就係由政府抌落嚟，擺喺你哋啲人嘅身入邊，然之後去感應，睇下你係咪真係俾外星人老鬼過，或者係攞你一啲嘅身體入邊嘅一啲 data。 嗱，去到呢度我就啱啱喺度聽咧，就有個問題啦。如果政府係要監察住你有冇俾外星人老劫過，或者有冇接觸過外星人？佢唔需要令到嗰啲纤维生长到去变成，即系令到你伤口溃烂或者病，甚至乎令到你死嘅喎。即系佢应该系静悄悄地喺你个身体度存在噶。点解佢要搞到你去到咁大件事咧？ 可能 又俾你发现咧？ 可能其实佢一路都静悄悄嘅。咁只系可能有几个失咗手咧，有万零个失手咁样咧。 定系还是可能接触完啦，有 signal 嗰啲咧就变咗系有病咯？其实有病嗰班就系曾经俾人老劫过嗰一班咧。 嗯，这个是一个好的问题。 不过我哋下一节再翻嚟讲。冇嘢啊嘛，系嘛？ 冇事啊， 冇事啊嘛。 嗯 ，OK， 我见你又冚晒被咁样吓， 有啲凉啫呢度。 唔系冚晒披肩，唔系冚晒被，系 冚被， 唔系冚晒披肩。 我都听错咗添，真系。 系讲错咗，唔好乱谂嘢。 你以为我录紧咩节目啊？冚被。 冇错，阿刘六咧就 break time 嘅时候听完我讲呢个录音室嘅故事之后咧，就有啲寒寒地， 有啲阴阴地啊，而家。阴阴凉凉咁咧，即系个天又阴晒，突然之间 系啦，就系、是、如果听众朋友如果听到突然间有啲好嘈嘅声咧，系冇错，突然间出边行雷，依家系黄色暴雨警报。 头先都明明系 阳光普 照，系啦，我今日都仲要查防晒出街咁样。 点知讲完录音室嘅故事之后就行雷闪电，咁邪嘅点解？好啦，咁啊嚟到最后一 part MJ 十三啊咁啊。咁啊，正话讲咗嗰啲咁嘅咁恐怖嘅病啦，咁啊可能同呢个 chemtrail 有关系啊，即系大家都相信噶啦，阴谋论嗰边嘅学者啊，或者大部分人都相信。如果所以你上网打 chemtrail， 你一打个 M 字咧，基本上咧就自动会 list 咗即系 chemtrail 同呢个 Mogollon disease 嘅关系，即系好多好多片睇。 我觉得就算系冇关系都好啦，即系本身呢一个病咧都已经系太奇怪啦，真系。但系问题系点医咧？即系医唔医得好咧？ 嗱，其实咧咁就去到后期咧，有好多人都话喂，有啲咩方法去医啊咁样。咁我先讲有个故仔啦，有一个人咧就好变态嘅，佢咧就患咗呢个 Mogollon disease 啦，我唔记得咗佢嘅名啊，好似唔知叫做 Paul 定系唔知乜鬼咁嘅，咁佢咧就佢已经去到一个病态，佢直头有啲即系我个形容啦吓，我觉得咧佢就有少少系精神病嘅，咁佢话咧佢会用，因为佢觉得个身咧好多虫啊，所以咧佢会不断用好多嘅嘢咧去。去处理即系 杜虫啊， 佢唔系杜虫，佢冲凉 吓， 佢成日咧会放一大盆嘅水咧，嗱你可以当呢个人系黐线，或者你当呢啲嘢系假嘅，但系咧，有啲人真系会相信佢而跟佢嗰个做法嘅，佢话佢放一大盆水咧，跟住就会放一啲清洁嘅用品落去，例如一啲消毒药水啦，咁佢试过放啲消毒药水落去咧，就浸晒成个人咧，就冇乜用，佢觉得冇乜用。咁跟住咧，佢就开始发展到咧，将啲消毒，其实佢真系似系自杀多嘅。佢将啲消毒药水开始去沟其他嘢啦。 我以为系饮添。 例如，佢将啲消毒药水会突然间会接一啲洗洁精入去个浴缸嗰度啦，跟住咧佢会浸自己啦。佢连一啲清洁汽车嘅清洁皮嘅清洁一啲车辘嘅嗰啲溶剂咧。你知道美国嗰啲车咧，即系出好多样嘢俾你去清洁噶嘛， 拿干净嗰啲嘢。 系啦，咁佢话咧，佢试过晒差唔多所有嘅清洁剂，佢都试过，佢都清洁唔到嘅。咁直至到有一次咧，佢意外地发现咗有一样嘢咧，就系佢试过用一个漂白水，漂白水啊，即系有个人癫到搵漂白水嚟浸自己噶吓，即系佢梗系开稀咗啦，跟住就攞嚟浸个身。咁佢一路咧都即系发觉都医唔好，直至到有一次咧，佢发现咗意外地发现咗咧，佢讲话用一啲碱性嘅溶液咧去浸咧，就好似 work 嘅，即系话佢浸完之后咧就，咦，好似有一段时间系冇咗嗰种俾虫咬嗰种感觉嘅，咁佢就觉得，咦，系咪啲嘢 work？ 因为佢不断喺度试啊，咁咧就所以咧佢后屘再做咗好多嘅测试啦，咁佢就话原来咧可以将你身体里边嘅。即系你个人咧有酸碱度啊嘛，我哋而家大部分人咧或者啲癌症病咧都系身体出现呢个酸性噶嘛，咁佢话咧你只要将你嘅身体变成一种碱性嘅身体咧，咁呢种咁嘅病咧就即系冇得喐噶啦，即系做唔到嘢噶啦咁样，咁咧你就会慢慢咧你啲皮肤腐烂咗，啲皮肤慢慢又会变翻好啊，跟住你又揾唔到嗰啲纤维啊咁样嘅，咁佢就话仲有一样方法咧，佢曾经用过一啲叫做。佢要加埋一啲電磁波 的方式。 电疗来的这个。 他不是电自己，他找要暴露在一些电磁波的地方那里呢，他说他试过最惊人的就是说他发现感觉到身有东西咬，跟着他只要站在一些电磁波的天线旁边呢，就好像突然间熄了个掣这样的。咁佢个身入边咧，再感觉唔到有嘢咬，有嘢喐啊咁样嘅。嗱，咁呢个咧就系一个呢、這个咁嘅一个我形容佢可能系已经谂多咗啦，或者系即系做得太多啦，可能佢已经系即系已经系傻咗， 已经系绝望嘅期间，喺绝路到乜都试啊。 嗯，咁但系你系咪有做啲功课？ 唔系啊，你头先唔系我先去讲另外嗰个其他普通啲嘅疗法之前咧、我谂起你呢一你头先讲嘅时候。我想过咧，曾经以前有做节目嗰阵时咧，有讲过点样咧，去见到外星人，即系有啲人就好希望去见外星人噶嘛，咁好希望俾人带上呢个飞碟度噶嘛，咁啊有嘉宾曾经又讲过啦，就有啲咩方法就容易啲咧咁样样，其中就话唔好食咁多肉啦，即系唔好令到身体咁酸性啦，又有话过好似话。其他化學物質，我好似記得漂白水呢樣嘢嘅，我唔記得點解，就話少用啲呢類型嘅嘢啦，即係令到你嘅人其實簡單嚟講好似 pure 啲咁樣啦。咁我啱啱喺度諗，你記唔記得咧？上一節我咪話會唔會係政府去監察嗰啲人派咗嗰啲咁嘅納米機械人咧？如果佢真係俾人腦劫咗，可能咧？染呢个病咧，就系嗰个后遗症啦，即系可能副产品就系个病啦。咁啱啱你话，如果个身体即系有漂白水浸咗，或者系令到自己碱性啲，咁即系相对地见到外星人嘅机会就低啲啦。咁所以嗰个副产品嘅病咪冇咗咯。即系如果咁讲，可能系讲得通嘅。呢个就我自己头先自己胡思乱想啫，系啦。咁、 okay. 另外就系、是你话譬如有其他嘅， 今晚翻去即刻浸漂白水。 我应该唔得，我唔系咁中意掂到漂白水。咁咧，你另外咧就系话有其他嘅病啊，即系之前讲过咧，就有人讲话佢系寄生虫啊嘛，即系其中一啲可能系一啲寄生虫引致你嘅身体有病。咁于是坊间都有啲方法真系去医呢啲病嘅时候咧，就除咗搽药膏之余咧，就系佢哋会去用当你系幻想自己有寄生虫病嗰种嘅医法， 即精神病嘅医法。 有精神病嘅医法之余咧，佢就系用一啲类似抗虫剂啊。因为佢真系身体可能有啲咁嘅症状咧，佢类似用一啲抗虫剂去医你，咁啊，亦都有人去用嗰啲类似抗生素嘅方法，但系抗生素咧就真系要好长时间食嘅，即系 keep 住食唔停嘅，咁就可能有机会会有好少少嘅迹象。但系其实好老实讲，呢啲咁嘅抗生素咧，有机会只系因为你个伤口系可能发紧炎啦，因为俾嗰啲纤维穿破咗个皮肤，你可能你嘅伤口会溃烂啊，咁其实嗰个抗生素只系令到呢一啲症状咧系舒缓嘅啫。即可能是抗炎嘅啫，纯粹系呢啲咁嘅办法，都唔系一个根治嘅办法嚟。 你讲到好似医个咁样。 唔系啊，咁啊，跟住，但系你头先讲嗰个电磁波嗰样嘢又系，我又谂起你咪话嗰啲纳米机械人系会有配合路边可能有好多雷达喺度收集呢啲信息噶嘛？但佢企咗喺一啲电磁波影响到嘅环境底下，咪可以干扰咗咯？咁干扰咗嘅时候，其实就有机会。如果我哋好阴谋论谂，所有嘢系有关系嘅话，咁我真系可能呢个系一个。又是一个医道的办法，但你人不可能长时间站在个电磁波上。 你不可以起间屋在电磁波天线旁边的嘛。 嗯，除了这些方法呢，都还有的。我见到一些奇怪的方法，就说一些被兽医即是医病的药，即是有人去用这些药就是用来。 即是医那些动物那些。 是啦，譬如那些马那些呢，就是稻虫，即是真的当你身体是出现了有虫这样而吃稻虫药啦这样。 但是那些是被马食的。 是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人食可能的剂量其实是多了这样。同埋就是工业用的一些稻虫药，即是可能是一些植物那些呢。但是总之所有的东西来说都是当它是有虫咁医的。 这个少少少少 V 魂的。这个有外国有一个人叫做 Toby L. Mickey 的一个人。这个人是做什么呢？他平时呢原来他是做那些我怎样形容呢，他是那些叫做 Healer。即是那些 New Age 那些 Healer。 心灵治疗那些。 是类似那些。 治疗师那些。 治疗师那些，就是。 有很多治疗的方法的。 很多治疗方法的，是有很多种的。那总之这个人呢就是一个 Healer 来的。那他呢就说了，他原来呢可以利用一些静心的方法。或者一些冥想的方法呢 是可以控制到你的病。他说他试过有些新，即是他有些学员呢是有，即是他这样说的、即是他不是 我这么听啦，这样 不是我说的即是他说他试过有些学员呢就是、有这个这个什么怪病啦。咁佢要做嘅嘢呢就係佢开头即係好唔舒服啊，周身痕啊，又痛啊，跟住又真係睇佢话佢真係亲眼睇住佢哋係掹到啲纤维出嚟。咁佢即係深信呢样嘢。咁但係呢佢就话 ,ok, 你试下用你一个即係用一个 new age 嘅方法，例如你坐到打坐。你当你一路不断喺度打坐呢，去到有一个位呢，你会感觉到嗰啲嘢呢係即係嗰啲身体皮肤入面嗰啲纤维呢唔会再喐嘅。咁、然之后咧，你系可以透过打坐令到佢咧，系全部嗰啲佢形容嗰啲嘅纤维系会死嘅。死咗嗰啲纤维咧，就会慢慢经过你身体咧，就会结焦啦，跟住咧就会慢慢就会脱落啦。咁然之后咧，你就会即系结焦嗰个位置好翻之后咧，你就会慢慢就退走晒噶啦。呢啲咁样，咁呢个系其中一个佢话，佢声称系成功嘅方法，又真系有一啲学员咧，系根据学完之后咧系。企翻出嚟讲话，我几时系有呢、這个呢种咁嘅病嘅？佢有埋相俾佢睇，但系你听我而家几皮光肉滑咁样嘅。咁即系呢个可能系其中一个方法，而另外有啲人嘅方法咧，就系用一种真系好似我哋袁医生嗰啲咁嘅同类疗法。咁佢就有好多种唔同嘅疗剂，系俾佢食嘅。咁然之后咧就会令到你身体咧去产生一啲嘅，应该点讲咧？有一啲嘅抵御嘅能力。即系当佢系佢直头将佢系当系香港脚，当佢系癣咁样去医嘅。 会唔会提升咗个免疫力咧？嗱，之前讲 chemtrail 咧，就系令到你身体有机会可能嗰啲病毒会即系更加活跃啦，甚至乎你抵抗力又更加低啦。咁会唔会用唔同嘅疗法，其实系提升咗个人嘅免疫能力，可能所以就会好翻啲 咧？系啦，嗱，佢咧就形容佢哋嘅讲法咧，就系话好似当你身体。好似系你患咗香港脚，或者你患咗一啲癣咁样去医嘅。佢话嗰啲癣其实喺你身体入边咧，系一啲外来物嚟噶嘛，即系好似一啲植物咁样嘅一啲菌类嘅嘢咧，咁跌咗入你身体嗰度，喺你皮肤下低，跟住咧佢就会生根噶嘛，跟住就会慢慢即系佢会一路一到潮湿啊或者热嘅时候咧，佢就会发出嚟。 嗰啲唔系我哋个人不嬲都有嘅咩？好似话即系真菌嗰类。 唔系真菌，但系可以传染噶嘛，即系可以传染到。你会交叉感染、 但系要睇，其实呢啲好多时癣啊、真菌呢类型咧，就系、真系睇你个人嘅体质嘅。 系啦，如果你嘅体质系强嘅咧，你系会即系身体会杀死到佢噶嘛。 而可能你有时有个人可能会好反复添，即系可能你会病嗰排，其实系因为你嗰排嘅唔够瞓，你休息唔够，你抵抗力差，到你可能个身体好啲嗰排咧，佢又冇咗咯，又好翻晒咯，咁样样。 咁呢个系好明显噶嘛，咁所以佢哋就话。呢啲撇開係咪一個納米機械人或者係一啲真菌咁樣去做啦？咁所以咧，佢就話你用翻呢個方法，即係增強翻自己嘅身體嘅抵抗力咧，就會自自然然地將呢啲外來嘅物質咧，慢慢由身體嗰度咧排走出去嘅。咁 No matter 佢係一個納米機械人，定係一個真菌，定係一啲真係你食咗落去嘅纖維都好咧，佢慢慢就會將呢嘢退走咗嘅。 咁你可以问一下袁医生有咩，你可以加插一个访问，问下佢有咩嘢方法嚟医咧。 我其实真系应该要问一问佢有冇听过香港有冇呢啲咁嘅病。不过 anyway 呢啲相片啦、或者呢啲所谓正话揾到嗰啲咩纤维，前面有个六角形嘅呢啲相片咧，其实我会全部都会摆晒上去。咁但我真系喺上高网上高揾到有啲相片系，有一张相片真吓死你。即系佢系一个六角形嘅纤维，前面咧有一只好似真系机械虫咁嘅嘢，系喺电子烟味镜下都影到嘅。即系究竟系咪真系我哋而家呢个世界真系被紧一啲即系秘密组织去操控紧而做紧呢个 chemtrail？ 因为佢哋有人相信嗰啲 chemtrail 咧系除咗做一啲杀虫嘅工作啊，或者系一啲散播一啲病毒嘅工作咧，其实系连埋我哋嘅食物一齐去。控制緊我哋嘅健康㗎嘛。因为有一个机构叫曼山刀，曼山刀就係做緊好多啲基因植物㗎，即係嗰啲改造啊嗰啲嘢。咁佢去控制咗好多呢个食物，我哋嘅食物上高嘅生产㗎嘛。咁所以呢佢哋怀疑啊呢啲咁样嘅 chemtrail， 或者我哋而家好多呢啲咁嘅怪病，一啲 Mongolian disease 呢啲咁嘅病呢，都係由呢啲所谓嘅精英做出嚟嘅一啲阴谋嚟。 好老实讲啊，我觉得即系如果佢真系做一个咁嘅阴谋咧，佢最嬲尾可能真系害翻死自己嘅。 系啊，我觉得都会系。 系啊， 你除非你唔喺嗰度住系嘛，即系你离开走开唔喺嗰个州嗰度住， 系啊， 你都 即你系控制唔到，你唔知道究竟系可以去到一个几严重嘅一个后果噶嘛？其实 冇错，呢个系非常恐怖。咁 anyway， 因為 Cam Trail 實在太多太多資料啦，同埋呢種病都好多好多資料啦，咁所以聽眾朋友如果有興趣咧，就自己上去揾啊，揾呢個 Cam Trail 去睇啊。 嗱，不過咁，但係即係嗱，講到尾，我哋好似講到串連曬所有事情都有關，其實又未必係真係有關。即係我覺得大家又 我覺得有關啊， 係要我覺得要分析一下，即係唔可以任何，譬如頭先我哋雖然有講過啲死咗事件或者死魚事件，是但係咪真係因為 Cam Trail 咧？可能未必係嘅。 嗯，都係嗰句啦，唔好我哋講咗你就信啦，即係你自己去做一啲 research 去。一定要你自己去查一下先至俾到你自己一个清楚啲嘅理论嘅。Anyway， 咁啊 ，Cam Trail 咧，今集咧就讲呢个啦。咁啊，好难得 MG 十三有啊陆小姐喺度啦。 我刘小姐， 陆小姐啊嘛，刘陆小姐， 冇所谓啦， 系嘛，同埋得闲系咪会上嚟啊？你 吓？唉，你呢集播出咗街，或者你啲听众嘅要求冇搞错，搵个咁嘅人做主持咁样嘅， 咁啊， 睇睇反应啦。 听众朋友俾啲反应啦吓，咁啊，如果你哋想阿刘陆小姐得闲又上下嚟咧，都好啊。其实，喂，不如搵集上嚟讲丧尸啊，喂， 丧尸，你会变咗丧尸啊？嗰集， 我真系想讲丧尸嘅搵集，因为越嚟越多证据证明，越嚟越似真系。外国政府隐瞒紧一啲丧尸嘅资料。 嗯，其实咧，除咗丧尸，即系以前咧，甚至乎僵尸啊，或者系类似有啲吸血啊，即系我最近睇嗰套戏啊，林肯啊嘛，咁又系讲话以前有啲僵尸啊嘛，其实一路埋藏住一啲人，甚至乎可能佢哋丧尸嘅古仔系应该系。背后啊，应该系好多个版本，好得意嘅。究竟佢哋系一啲活嘅人啦，定系还是一啲系有病嘅人啦，定系还是真系死咗嘅人，跟住然之后继续喺度行动咧？咁我 咁就要等刘陆下次上嚟。 哇！咁你啲料咧，我可能要等半年你之后先 send 俾我噶。 即系你应承咗噶啦。 啊，冇啊！睇反应啦，睇下大家听众想点啦，再睇啦。 好啦，咁啊 ，anyway， 今日都多谢刘陆啊陆小姐上嚟 MJ 十三做下客串啦。咁我谂听众朋友都。好挂住你把声噶， 多谢 系嘛？咁啊，迟啲有啲咩新动向或者你喺其他啲台嗰度发声啊，各样啊，咁啊通知声 嘅，一定。如果会嘅话， 如果会嘅话，如果未嘅就继续。 啊，唔系啊，其实我平时我唔知道有啲听众系咪揾唔到我，因为我之前咧有个刘陆嘅 page 噶，咁冇咗噶啦已经。 嗯。 咁如果大家 咩原因冇咗咧？ 我都唔知咧 ，error 啩，总之就冇咗个 page 啦。咁如果真系想揾我嘅，咁其实有听众想与我保持联系咧，都仲可以揾我嘅。佢可以上去 Facebook 度 search 刘陆，我因为我个名叫 Jessica， 其实可能。我唔知道有冇几多少听众知道、嗯、有讲过噶嗬， 知嘅 系啦，咁你可以打啦， 唔知嘅就唔 或者你打 facebook.com/Jessica J E S S I C A L A U 六咁样咯， 系 系啦，如果有人想同我保持联系，咁我 OK 嘅， 嗯，好啊好啊，咁、嗯、啊多谢晒你今日上嚟啦，咁啊我哋下次唔系下集啊，下一次有机会我哋再捉你上嚟， 睇下你几时俾料我， 我阵间就俾料你， 好 OK， 好咁啊，多谢晒听众，下个星期继续 MJ 十三，拜拜， 拜拜。